罗马书的第十六讲，罗马书的七章一至到六节。今日我们只是讲六节经文，因为罗马书实在是很深，如果我们是贪多来到读的话，可能我们是不能够消化，所以我们只是看六节的经文。因为今天是讲律法，我们亦都有些时间可以看看究竟整部圣经对于神律法是怎样看的，观点是怎样样。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今天又要讲的主题就是信徒是怎样向律法死了。刚才我们读经文，我们都读到有很多经文，保罗说我们是在律法上死了，我们是脱离了律法，是吗？就有很多人误解了，他们曲解圣经，他们说哇，既然保罗是这样讲，我们不需要再理会律法了，我们可以将律法抌去窗口外边，我们可以废除律法。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彼得亦都有警告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强解保罗的教导以致沉沦。当我们说不再需要守律法，将律法抌出去窗口，我们就是强解保罗的教导。先看一些的背景，就是毫无疑问罗马书的第七章是有讲神的律法是主题。罗马书的七章就是讲到一个信徒和律法的关系。保罗的确讲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向律法死了，但是我们亦都需要从整部圣经来看究竟律法的地位是怎样，究竟圣经对律法的观点是怎样。整部圣经都告诉我们听，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荣耀的，是圣洁的。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告诉我们听祂的话语是荣耀、是圣洁。我们不妨是用一些时间来看看整部圣经对律法的观点。一开始在第一部书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听，神是用什么来创造宇宙啊？是用祂的话语来创造宇宙。第二章呢，祂将祂的话语、将祂的律法是给亚当夏娃，只有一条的律法，就是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吧？但是这个是神的话语。去到摩西五经最后的一部书呢，六章一节申命记，或者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有没有见到啊？神看到以色列人都未进入去应许之地，已经告诉他们听，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就要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律例。为什么呀？以致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在申命记的27章26节，摩西说，不坚守遵行者律法的言语的，必受诅咒，百姓都要说阿门。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说阿门，意思即是什么啊？他们应承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除了摩西五经，诗篇都有很多的经文有对律法的观点。诗篇的19篇7至11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金田，且比蜂房下滴的蜜金田，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有没有见到啊？神的话语是传备的，是令人地苏醒，令人的眼目能够明亮，是吗？还有呢，很多的诗篇的话语都说神的话语是真理，是真实的。诗人还要我们，是鼓励我们要切慕神的话语，要爱神的律法。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都不能够一一来到读出，我会留在一个 PowerPoint 那里给大家来到做参考。诗篇还有一篇119篇，特别是讲到神的话语。诗篇119篇我们知道是一个字母诗。什么叫做字母诗啊？就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砌成，每一节经文的开始都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希伯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啊？一共22个，是吗？在诗篇的119篇，每个字母是重复出现8次，8×22就是176。所以诗篇119篇有176节的经文，全部都是赞美神的律法，要我们来到守神的话语。例如诗篇的119篇1-2节和57节，或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还有呢，很多经文说若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就不至于羞愧。在诗篇的119篇9-11节说，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要不偏离神的命令，免得我们得罪神。诗篇的119篇28-30节，求你照你的话语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的面前。还有呢，第37节，求你叫我眼睛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有没有见到神的道重复出现？是吧？神的道，神的话语真的非常非常之重要。除了摩西五经和诗篇，还有什么其他的经文？在说智慧书、传道书的12章13节，或者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还有呢，在先知书以赛亚书的42章21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还有就是旧约最后的一部书马拉基书4章4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你们不要说我长气，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就给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的确是很重要。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第一部到最后一部书，全部都是讲到神话语的重要性。那你说这个只不过是旧约，那新约呢？新约耶稣基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已经讲，他是马太福音的5章17-18节，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耶稣基督自己都说不可以废去律法，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向律法死了啊？这个就是我等阵是要解释。我们先看看除了福音书里面其他的书本是怎样看律法。尤其是使徒行传和罗马书，使徒行传的7章38节叫律法做活泼的圣言，是圣洁的言语。在说使徒行传的7章53节呢，说是天使所传的律法。这个跟希伯来书的2章2节是很相似，说是天使所传的话。谁的话？是神的话语。 罗马书的七章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启示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律法是属乎灵的。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保罗说，我绝对是喜欢神的律法。而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八节，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然后去到《启示录》，新约最后一部书就是《启示录》，是吧？《启示录》的一章三节，或念者书上预言的和这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有人说这里只不过是讲预言而已，不是讲神的律法。喂，预言能不能够被遵守啊？经文说要遵守，是吧？只有神的话与神的律法才能够被遵守。所以无论是由第一部书创世纪旧约，到新约最后一部书启示录，全部都话俾我哋听，神嘅话语系好嘅，系圣洁嘅，系公义嘅，系荣耀嘅。嗱，呢个就系圣经对神话语嘅观点。嗱，其实律法嘅功用系乜嘢啊？系反映出神嘅属性。律法就是反映出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之一是什么？是祂的公义，是吧？祂的公义是完美的，律法就是反映出神完美的公义。那你说，喂，我们做不做到啊？能不能够用我们的行为来满足神完美的公义啊？没办法，是吧？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到是取悦神，能够是达到神的标准，因为神的标准是完美，没有人能够达得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至到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啊？是在乎神的恩典，是吧？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就将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的义是完美的，合乎了神完美的公义，所以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称义。因为没有人能够守得到神的律法，所以就出现了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放纵主义者。既然我们都做不到，喂，放屁了，是吧？既然都做不到，还掂都做不到了，尽情享乐，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哇，保罗还说在恩典之下啱晒，啱听，我们就是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另外的一个极端呢，就是律法主义者。除了放纵主义者，就是律法主义者。这些人就是说要靠守神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哇，你说，喂，袁牧师，你啱啱先至话冇人做得到，咁点解呢班人仲要靠自己嘅行为得救啊？原因好简单，佢哋做唔到，佢哋就将神嘅标准降低咗，就系好似法利赛人一样，空以外表嚟到守神嘅律法，假冒为善，系嘛？唔系真真正正系做得到，佢哋就系呃神骗鬼，以为自己做到。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四节，保罗用了一句话回答了两个极端人错误的教导。一句话是回答了两种人。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四节，保罗说，罪必不能作你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于那些放纵主义者，保罗说，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喂，你们以前的主人是谁啊？是撒旦，是罪。你们现在新的主人呢，是耶稣基督。你们已经是被倒入去一个新的帽里面，你们应该是结出属灵的果子，应该越来越圣洁。你们不可以继续在罪里面。这个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讲，首先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是与神和好。去到第六章呢，保罗说你们要圣洁， 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然后去到第七章呢，是你们得到自由，但是你们一定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圣洁的果子来到是给神。对于那些律法主义者，保罗又怎样来到回答啊？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已经是有自由，因为你们得救不是靠你们自己来到守律法，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信称义，是吗？所以你们已经不再在律法之下，你们不要以为是靠自己守律法是能够得救。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共大纲是有三点。第一点，向律法死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第一点，不在律法之下，罗马书的七章一至到五节头。第二点呢，喂，不是说不在律法之下你就放屁的了，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吗？保罗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到给神，罗马书的第七章五节尾。然后第三点呢，不是说你不需要再守神的律法，你要守，但你守的办法是不同了，你不是守文字上的律法，你是守律法的精义，你一样是要守神的律法。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其实我上一次已经开始了跟大家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吗？保罗解释给我们听不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啊？第一，我们不是在受律法的审判之下，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喂，一个死了的人还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不是，是吧？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约束，罗马书的六章七节，我们不再被律法来定我们的罪，罗马书的八章一节。我们不单止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说不单止不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亦都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律法是不能够救赎我们，我们被救赎是靠接受耶稣基督，而不是靠守律法，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所以不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啊？不在律法的审判，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律法不单止不能够救赎我们，反而会引我们去犯罪。这个我们迟些会讲，在罗马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和七章尾都有讲到。首先我们看看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罗马书的七章一节，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么？保罗是讲出一个很明显的真理，你们岂不晓得，即是这个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律法，无论是希腊的律法，甚至是美国的律法，一个死了的人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了，是吗？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揸快车在 freeway 饮醉酒，一撞就撞埋第二架车那里死了。哇，那个警察来到，他说哈哈哈，老友你不要彩了，你遇着我，等我抄牌，等我给你张 ticket。 喂，他会不会这样做啊？那个人已经死了，个司机，是吗？你会不会抄他牌啊？当然不会啦，是吗？没人会这样做，死了的人不再在律法之下嘛。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他用了一个比喻，是主仆的比喻，他就说你服从哪个，侍奉哪个，哪个就是你的主人。你如果你去侍奉罪，你去服侍罪，服侍撒旦的话，你就死硬了。但如果你侍奉主，你是服侍主的话，你就成为主的仆人。所以在第六章他讲了一个主仆的比喻，去到第七章呢，他又讲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是夫妻的比喻啊。我们和律法的关系就是好像一个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个比喻，其实是很简单，但是有个很深的意义，就是男女的结合是神的旨意。每一对属神的夫妇 都是神安排他们的婚姻，要他们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身体上的结合，这个正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讲，二人成为一体。结合就是两夫妻永远在一起，肉体在一起。所以分开呢都是要肉体的分离，就是其中一方死亡或者双方同时死亡。这个就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十二节。有人又会抗议了，耶稣基督有讲到另外给我们有离婚的条件，马太福音的十九章是吗？这个是题外话。在这里罗马书的第六章，保罗不是要教我们有关婚姻的教导，他只是藉着婚姻来指出一个信徒和律法的关系，是用婚姻来做比喻。其实我们要很小心解释保罗的经文，我们不要用寓意来解经。记不记得寓意这件事？我一直讲过一篇道，以前叫做圣经中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我讲过圣经里面是没有寓意，寓意是俗世的玩意。当时早期教会是有很多寓意的故事、预言的故事，就是故事当中每样东西都有个背后的意思的，这样就代表什么，那样又代表什么，是吧？这个是寓意。比喻呢只是将两件事摆在一起来到比较，这个是比喻。保罗讲这个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比喻。罗马书的七章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一个做太太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是这个丈夫的太太。但当丈夫死了呢，不是说要她继续是跟她的丈夫的尸体一起过活，这个婚姻已经是完结了。罗马书的七章三节说，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有夫之妇，若果他被人见到在街道同一个男人勾三搭四、来到拍拖，喂，你可以叫这个做淫妇。但是若果他的丈夫死了呢，没问题。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然后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节至五节，保罗是讲出了用婚姻的比喻来到是给我们见到我们同律法的关系。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至五节，保罗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与别人，就是归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样说来是一个连接词，就是连接回前面所讲。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夫妻婚姻的比喻。所以现在他是用夫妻的比喻来解释我们同律法的关系。保罗说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个死了这个字，如果你知道原文，不是寿终正寝，不是安逸地死去，而是被处死。这个字是用在被处死的身上，是很剧烈的被处死。另外呢，原文的文法是过去式，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死了。有人会说，喂，大家利是我还生勾勾，你为什么说我死了？你为什么咒我死了？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至七节，保罗说什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 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有没有见到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好像头先的婚姻所讲，一个丈夫死了，一个妻子就脱离了丈夫的约束。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比喻。那我们究竟是几时死的？死了很久的了。在各国他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与他同钉十字架，一同被埋葬。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但是有人又会抗议了，哇，为保罗混淆了这个比喻。他们会说，好像丈夫和妻子的比喻是谁个死了？是丈夫死了嘛，妻子没有死到嘛。但是律法和信徒的比喻呢，是谁个死了？是我们的信徒死了，不是律法死了。但是如果你看头先的比喻，丈夫是约束妻子的，未死之前律法是约束信徒的，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那应该如果丈夫死的话，就应该律法死啦，不是我们死啦，是吧？保罗有没有混淆到啊？没有混淆到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这个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寓意解经。寓意就是说，律法就是丈夫，妻子就是我们信徒嘛，是吧？这个是寓意解经嘛。比喻呢，就是将两件事摆埋 side by side 来到比较嘛。边个死边个活并不重要，个关系是最重要。就是丈夫死了，个妻子不再受到丈夫的约束，就是好像我们死了，不再受律法的约束。有没有见到啊？不再受约束这个关系是最重要。所以我已经讲完第一点了，我们不是在受律法的审判之下。第二点呢，我们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刚才讲了，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就是脱离了罪了，罗马书的六章七节，不被律法定罪了，罗马书的八章一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节的头，他怎么说啊？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他今次说什么啊？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为什么突然间搬耶稣基督的身体出来啊？我们是靠哪个得救的？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得救，是他的身体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是不是靠我们守律法啊？不是靠我们守律法啊。所以在这样的意识上，我们亦都是向律法死了，因为不是靠律法来到救赎我们，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替我们背了我们的罪。所以律法有没有死到啊？没有死到。哪个死了啊？是我们的救我，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不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不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很多人都会挑战圣经，又有人会说了，还有样东西不妥啊。在刚才的比喻，丈夫死了，太太就可以改嫁了嘛，是吧？归给别人了嘛。在我们现在这个比喻啊，我们死了，喂，我们死了，我们怎能够又归给耶稣基督啊？喂，你有没有听过有样东西叫做复活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节尾点讲啊，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死里复活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吧？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同他一样复活，以致我们是能够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的教导。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被律法来到约束。律法怎样约束我们啊？你说，喂，审判我们咯。律法的审判是什么啊？罪的公价就是死，是吧？ 极其量咪一死咯。所以我哋嘅旧我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哋嘅新我就可以归入耶稣基督，同耶稣基督联合，以致我哋可以越嚟越圣洁，以致我哋系能够结出属灵嘅果子，嚟到系归俾神。嗱，其实呢个教导保罗嘅写作入边系充满咗同样嘅教导。如果你睇下加拉太书嘅二章十九至到二十节，保罗话：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向律法死了，有冇见到啊？然后向神活着。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身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和罗马书第六章尾和第七章所讲的是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复活之后归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联合。这个也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所讲，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保罗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到代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吧？还有呢，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叫我们做什么话？羔羊的辛苦。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奥秘又隐藏的外邦辛苦啊？这一篇道是我很喜欢的一篇道，如果大家未听过的可以在 internet 上抄出来来到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用婚姻的比喻，其实在他其他书信的教导都是一模一样，甚至有很多的书本是好像启示录都是这样说。注意我再讲一次，律法是没有死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都见到律法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是荣耀的，是圣洁的，只是我们向律法死了。嗱，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约束，嗱，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你有没有见到保罗说什么？跟着的经文说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到给神，我们要归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联合，这样才有新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给神嘛。我们新的生活是怎样的？跟旧的生活很不同的。我们新的生活，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力不是再来自律法了。你说哪个人的生活动机会来自律法？哪个人的生活的动力是会来自律法？没有人啊，你说不是啊。若果你以为靠自己做好人就会是得到神的喜悦，律法就成为你的动机，成为你的动力。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都是教人向善啊？就是他们要取悦律法，就是他们认为我做好人就能够取悦神，就能够得到救赎，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要做好人？只有基督徒我们不是取悦律法，我们是取悦世上唯一的真神，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联合，以致我们是能够结出果子来到取悦神。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七章四节尾，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一定是有果子。我们讲完了我们向律法死了，就是不再在律法之下，是吧？但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怎样结果子给神，罗马书的七章五节尾。上一次我们都讲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果子结出来，记不记得啊？我说可能有人身上你要找很久才找到果子，甚至有人的身上你找很久才找到一粒好像提子干那么小的果子，但你做基督徒一定是会有果子，没有说没有果子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是代表什么？都是要被砍下来，是当柴烧的，是吧？这个代表什么？ 是将来地狱的火。这里所讲的都是非基督徒，不结果子的都是非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会有属灵的结晶品，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一定会结出果子。保罗的教导我刚才说时时被人误解，一讲到因信称义，在以弗所书又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吗？然后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又说我们向律法死了，不在律法之下。哇，那就被人误解了。很多人说、保罗是鼓励人犯罪，其实刚刚相反。罗马书的第五章说，如果我们真是与神和好的呢，去到第六章我们一定是会有圣洁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去到第七章呢，我们一定是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到给神。有个学者叫做 Charles Hodge， 他怎么说、他说对我们来讲，救赎就是为了产生圣洁。神救赎我们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要圣洁、跟着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脱离了律法，以致我们是能够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才能够结出果子给神。有没有见到、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真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有果子来到做证据。一个人若果说自己是被神救赎没有果子呢，等于你根本未被神救赎。他跟着说我们从律法的惩罚被释放出来，为了是要产生圣洁，所以若果我们单单被神从罪入面释放出来而没有达到目的，没有圣洁的果子呢，完全是没有用，等于一个人都还未被神救赎。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有人又会问了，成日都说结果子结果子，结什么果子才得的？圣经里面一共是有三种果子告诉我们听。第一种的果子就是心态的果子，有正确的心态。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一共讲了有九种的果子，其中五种都是跟我们的态度有关，心态有关，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如果我们有结出正确心态的果子，我们就会追求光明，我们会追求光明。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五章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尤其是良善和信实亦都在树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但是是光明的果子。所以一个人有正确的心态呢，就会去追求光明。当你追求光明的时候，你就会有好的行为，有行为的果子。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就会不断地在人的面前来到承认耶稣基督。但是嘴唇的果子不是唯一行为的果子，有很多其他行为的果子。当一个人是有正确的心态，就会追求光明，追求光明就会结出行为的果子。所有荣耀神的行为都是行为的果子。一个基督徒有改变的生命，向罪死了，向神活着。有没有见到、你向罪死了，你就会向神活着。为什么、因为你会继续是有圣洁的生命，你继续是会结果子。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你问他，他会很记得、我是某年某月某日举手决志信神的，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是洗礼，讲得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在他生命当中呢，完全没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他们就是停留了在历史的事实。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继续在他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所讲。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会结出果子。但是若果你们离开我呢，你们不能够是做任何的事，是吧？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单止是与神和好，不单止你说是被神救赎了，而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你会越来越圣洁，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你是会与耶稣基督联合，归入耶稣基督，以致你是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到荣耀神。保罗不单止讲属灵的果子，他亦都警告那些不接受的人，你一是就结属灵的果子，你一是就结死亡的果子。在罗马书的七章五节，保罗说，因为我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注意肉体产生什么？恶欲，恶欲产生罪，罪就导致死亡。这个是未得救人的结局。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肉体身体的时候，通常是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是什么？是中和的，没有负面没有正面的。这个是讲实质方面，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就是好像亚当和夏娃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肉体。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又例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五节，耶稣基督都有引用马太福音的经文。所以第一样是中和的，没有正面没有负面。第二种的讲法呢，是道德方面。这个我们要注意，在圣经里面讲到身体，讲到肉体，若果是道德方面，一定是负面的。无论你看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罗马书都是一样。我们不妨看看罗马书里面的讲法。罗马书的八章四节说，得救的人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有没有看到啊？一个得救的人是不随从肉体，一个未得救的人呢，罗马书的八章五节，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另外罗马书的八章八节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有个很强烈的对比，你属肉体的，你就不属基督，你就不属于圣灵，你就是一个不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呢，是属基督，是属圣灵。还有罗马书的八章九节呢，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致死他们的身体，因为身体在圣经里面是负面的睇法。回去罗马书的七章五节，保罗说，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未接受耶稣基督，律法就会产生恶欲。你说律法怎会产生恶欲啊？怎会产生罪啊？你看看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律法是指出罪。在树罗马书的七章七节，保罗说，若果不是因为律法，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首先律法指出什么是罪，指出了什么是罪之后呢，就会引人犯罪。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亚当和夏娃，当神未讲哪棵树上的果子不吃得，棵棵都一样，有什么稀奇？是吧？哇，一说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哇，当堂就好想吃，是吧？这个就是律法引人犯罪一个好好的例子。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属肉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到给神。讲了两点了，向律法死了。第一，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的审判，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我们要结出果子给神，这个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是不是不需要守律法？不是，不过我们守律法的办法是不同了，方法是不同了。 罗马书的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侍奉主。第一件事，我们是要侍奉主，不是说我们不守律法，是吗？一个侍奉主的人和我们以前过住犯罪的生活是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现在我们侍奉神是靠哪个的力量啊？是靠圣灵的力量。所以罗马书的七章六节尾说，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移民的旧样。这里心灵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圣灵。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侍奉神是藉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旧约写在哪里？写在石板的上高，是吗？以色列人就是守律法的文字，守律法的义文，他们是空有外表。法利赛人，我刚才讲过，是降低了神的标准，以致他们以为自己守到，是吗？所以他们只是空有外表，他们是假冒为善。现在呢，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保罗说，我们应该有新样，靠住圣灵有新样。这个新字是希腊文的 kainos 这个字，不是时间上的新，是物质上的新，所以是焕然一新。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以色列人空有外表假冒为善，而是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我们是靠圣灵来到带领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守到神的律例典章。嗱，向律法死了，所以不是说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只不过不再在律法的审判和不再在律法的救赎之下，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废除了律法，我们仍然是要守律法，但是守的方法不同了。律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守的方法是不同了，我们用新样靠住圣灵来守，不是守律法的文字。当我们守律法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过且过。为什么我说得过且过？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见到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他们就说，哇，怎么守啊，当守安息日，是吧，不要做事。所以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加多些律法，就是在住神的律法的四周围加上了栏杆，以致我们不会捉摸。喂，安息日，那我们就来到谈一谈了，不可以行路，你行多了多少步，那你就是犯罪，行少过那么多步呢，你就没事。吐痰都是一样，你吐多过多少尺，你衰了，你在安息日做了事，但是如果你吐痰吐少过那么多尺呢，你就没事。其实这些东西根本是很无聊。若果他们说吐痰不可以多过三尺，喂，那你吐 2.99 尺你就没事，吐三尺你就不得掂。但是问题是，不是真的神会跟你计较那 0.1 尺呢？你想想会不会呢？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没有一个爱神的心来到守律法，他们只是空有外表，样样都度过，在神的律法四周围加个栏杆。这个也都是夏娃的问题。我时时都说夏娃就是第一个法利赛人，神只是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已。他跟那条蛇说什么？喂，神说碰都不碰得。他以为在神的律法四周围加一个栏杆，我不碰我就不会吃咯，是吧？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结果他最后都是吃了。所以你不是用心来到守的话是没有用。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综合一下，我们说一个信徒向律法死了，是不是可以做任何的事啊？不是，是吧？反而保罗说，我们要是圣洁，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到侍奉神。所以我们不是说将律法抛了出窗口，同样的律法我们仍然是要守。当然我们不需要守犹太人的礼仪的律法，我们不需要守犹太人的社会的律法，但我们同样继续要守道德的律法。那你说，哇，怎样守法啊？不是再靠文字了，我刚才说是靠律法的精义啊，是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有人问耶稣基督律法最大的那条是什么，耶稣基督怎么答，要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其次的就是爱人若己，这个就是律法的精义。十戒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头那四戒是跟神的关系，后面那六戒是跟人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说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就是头那四戒，其余爱人若己就是最后的那六戒。所以如果你说守律法的文字是没有用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牧师你成日说罪，我都没有罪的，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又没有奸人又没有掳掠，你说什么罪呢？他就是守文字的律法咯，是吧？你是没有杀人，你是没有奸人，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当你是嬲人的时候，虽然你没有杀人，你已经是杀了他。当你对妇女是有邪念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跟这个人犯了奸淫。耶稣基督着重的就是律法的精义，而不是文字的律法。很多人认为自己冒犯十戒，但是当我们看律法的精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向律法死了，不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们被神救赎了出来，我们是要侍奉神，我们要越来越圣洁，要结出荣耀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来到荣耀神。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七章，给我们见到我们的确是向罪死了，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不是在说律法的审判，不是在律法的救赎之下，但是我们是仍然是要守律法，只是我们不是守犹太人的礼仪律法、社会的律法，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守道德的律法。我们亦都是不单只是要守法，我们都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来到荣耀你。愿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子民、你的儿女，都能够在你回来的时候，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